河北部分地区呢是暴雪，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明天白天阴转晴，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阴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气温是0到3摄氏度。晨练气象指数预报，明天早晨空气清新，风力不大，晨练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晨练。来看一下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气温是0到10摄氏度，川渝气象指数为2，适宜棉服类的服装，早晚呢可以适当多穿一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胡歌。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石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如梦之梦的导演赖声川。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我是许琴。 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徐峥。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冯小刚。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优。 我是李晨。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如果说高原雪域的变幻莫测令人神往，那么青藏铁路就是通往圣地的天路，修筑这条天路的人就是高原儿女们最感谢的人。一句谢谢的背后承载了多少感人的故事，聪明顽强的铁路人又克服了多少困难。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跟随雪域天路的脚步，去感受背后的故事。 北京时间2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今天呢，我们给我朋友们推荐的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一部舞剧，叫做《雪域天路》。 没错，而且我们今天晚上也真的是非常有幸为大家请来了非常重要的几位嘉宾，马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一位是著名的冻土专家，原铁道部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的专家咨询组组长张鲁新教授。张教授您好。欢迎您， 欢迎您张教授啊。 还有一位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青年导演，雪域天路的总导演王多。你好。 你好， 欢迎。还有一位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团长出品人刘志江老师。你好， 欢迎您刘团。 主持人好，我的听众朋友好。 好， 欢迎您 啊。请三位老师呢把这话筒啊拉着离自己稍微近一点。 对对对，近一点，近一点，让大家听一听。因为确实是这部舞剧它无论是表现的题材也好，还是它的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也好，都是充满了故事的啊。 对，说起这个青藏铁路啊，真的是一个伟大的作品。现在就是去看青藏铁路，对于很多的普通的市民朋友来说都成为了一个旅游的好去处。就像了解一下这个整个青藏铁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向，什么样的路程。 对， 然后再听着它背后的故事，你会觉得再看看我们的舞剧《雪域天路》， 对 对， 可能你整个过程就会更有感触。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也是一起聊一聊，而且刚才我们在那还开玩笑说我们今天晚上是要聊《雪域天路》，你看这天还很配合，下起雪来了。但是我估计这个雪跟张教授当年真正青藏铁路建设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雪，那完全没法比吧？ 对， 首先是这个雪落地就化了，那雪是积雪，那个再一个是 我还得首先说一下，就是作为一个教授专家来到这个演艺群英会，本身是这个有点穿越，有点实际上是因为什么呢？我想还是因为咱们这个中铁文工团这个雪域天路正一个舞剧。 嗯 嗯，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青藏铁路，从科学研究、地质勘察、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建设管理，我前后经历了40年的这么一个老兵吧。 嗯， 是比较了解很多的过去的事情和现在的事情。 嗯， 所以呢这个舞剧呢请我做一个特别的顾问。 嗯， 这样的话有幸就能来到咱们这一个演艺群英会， 那是我们 的荣幸，非常跨越的一个事情。 对，张老师可是带了30位博士 哦， 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冻土专家 加工厂。 那这个一会儿我们好好的聊一聊。我们先问问刘团吧，就是当时是什么时候说要创作一个这样一部舞剧的啊？ 对， 这个背景是这样的。青藏铁路第二期工程啊，是2001年的这个6月29号开始建设的。 嗯 嗯， 那么通车呢是2006年的7月1号。 嗯， 那么到2016年的时候呢，通车10周年。 嗯， 大家都知道啊，青藏铁路呢，这个二期工程呢，全长是1142公里。 嗯， 其中呢，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就是960公里。 哦， 被称之为这个冻在地上的铁路。 嗯， 因为这个都是冻土大了， 冻土。 哎，再呢，它就海拔很高。 嗯， 又被誉为呢飘在空中的铁路。 嗯， 这个青藏铁路呢，面临着3大世纪性的工程难题。但这个待会儿张教授会来介绍这个问题。 就为什么这么难？ 哎，为什么它难？嗯、 对 啊，这张教授会跟大家做逐一介绍。 嗯。 那么这么难的一条铁路，我们中国人、中国的广大科学家、广大的铁路建设者， 嗯， 当然也包括全国各地支援青藏铁路建设的参与者， 嗯， 把这条铁路干下来了，真是一个伟大的工程。 嗯， 通车10年了，上面我们冻土期段的速度100公里， 嗯， 每小时的速度100公里， 嗯， 非冻土期段120公里， 嗯， 列车未限速。 嗯， 就通车10年，这个速度没有降，它为什么？ 嗯， 它说明了我们的这个青藏铁路修建方案科学合理。 嗯， 说明我们施工的过程当中，这个工程坚固。 嗯， 所采取的那些当时的一些措施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嘛。 嗯， 再也说明了我们后期的运营人员， 嗯， 同样是这个面临3大难题，他们的精心维护和这个精心的运输组织， 嗯， 你才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所谓通车10年，列车未限速，是个不得了的事情。 哦， 那么这个不得了的事情，它后面一定是有一群英雄人物在支持他们。 嗯， 那么我们作为中国铁路文工团，是总公司，就是我们铁路行业的一个文艺工作的单位，当然我们要对这个英雄的群体， 嗯， 应该用我们的方式来进行宣传和表达。 对， 嗯， 让大家记住，青藏铁路建设的背后确实是有一大批的这样的英雄群体矗立在后面。 嗯， 他们真像一个奠基石， 嗯， 才能托起了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和他们的智慧汗水托起了青藏铁路的畅通无阻。 嗯， 哦， 哎，因此呢，这个我们想呢就应该做这样一个事情。 嗯， 但是表达方式有很多种。 对呀，啊， 比如说电视剧， 啊， 比如说这个话剧， 嗯， 我们为什么想到舞剧呢？ 是啊， 这个舞剧吧，它有它的语言。 嗯， 我觉得2个小时的时间，用话剧也好，用什么也难以描述整个青藏铁路的这个过程。 我能问一下，就是参与整个青藏铁路的人大概有多少吗？ 这么跟你说吧， 嗯， 青藏铁路二期，假如从前面的一期开始算的话，那很多人， 嗯， 二期总共5年的时间， 嗯， 10万人次， 哦， 啊，10万人次，哦，每年我们有些人有1-2万人在上面，总共不超过10万人次， 嗯， 因为在新时代。在新时期，我们建设新世纪吧， 嗯， 再来建设青藏铁路的时候，我们的科技能力和水平都已经很大的提高了。 嗯， 那种人海战术是可不行了。但是在过去，比如说一期的时候，那是人是伤的很多的。 嗯， 啊，当然了，就是我们呢，我们要想用舞台 短短的一个多小时时间来书写这样一个 群体 、恐怕都会有很大的困难。 对， 所以我们呢觉得呢，但是作为舞剧来讲，它有个最大的，我们可以通过舞剧来描绘一个英雄的精神像。 嗯， 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 对， 比较合适、啊、 那我们就问一下这个导演好了、王铎，就怎么样就是把10万人次啊， 对，所以当你接到这个创作任务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头咚大了？ 对啊，把这么多的英雄人物要用2个小时全部 表 现出 来, 来 是这样的。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我刚来到铁路文工团，大概是2008年左右的时候，就非常有意愿想要给我们铁路文工团做一些原创性的东西，所以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有一些初步的设想，铁路我们要讲什么，做什么，才能把我们铁路文工团作为一个行业性团体，树立在社会里，那我们就讲自己的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从本团，从歌舞团一直到文工团，我们就有这样的设想，能不能做一些选什么样的题材，那个时候就往这个方面再走了，所以大概在2015年左右，用了几年的时间，我们也经历了青藏铁路的一些运行的一些事迹的一些整理，我们决定开始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想，这么庞大一个体系，而且跨度将近有50年的时间，从收集数据到后期的建设到现在的运营，60年了，那我们怎么整理，怎么挖掘，体现哪一些人，那这对于我们这整个的一个创作组来说，那就是一个特别庞大的工程，我们最后那我们表现什么， 对，你们讲哪 就是 什么故事， 精神为主， 精神为主， 以精神为主， 那 精神是什么最宝贵，那就是我们现在所现代人不能理解的，而当时那代人有的， 是什么， 奉献，现在我们大概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现在我们的年轻人谈恋爱可能几天见不着，打不了一个电话，那可能就闹翻了，那我们那个时候在上面70年代60年代坚守的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只能靠书信，他的书信的交代可能，而且不是说这一个星期就到了，我们有原先有过这样的一个原型，就是他在出发去西藏的时候，他的母亲身体还好，但是他到那里坚守的时候，3个月以后他收到这样的书信，就是他的母亲没了，但是寄出来的日期和他收到的日期就是在他刚走的时候，所以有大量这样的原型的人物，所以我们想，那 OK， 那我们凝练他，我们把这样的人物凝练成一家三代人，但是他们代表的就是我们的最早的技术勘探人员，包括后来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到中期的时候，我们父亲的那一代，爷爷的是科研工作者，父亲那一代就是建设者，再到后来孙子辈，那从时间跨度点，那就是孙子这一代，运营者， 运营者，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来凝练一代三家，一家三代，所以又有精神的传承，又有从铁路系统这样的一个纯粹的职业的传承，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凝练，那是一个最好的一种表达方式。 对，所以我们得真的让张教授给我们讲一讲。 对，因为青藏铁路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啊，我觉得刚刚王铎提到说他用三代人来表现，还真不是说有的事儿能用三代人表现的，因为你想啊，就我们也提前了解了一下啊，就是青藏铁路它面对着世界级的三大难题，就是千里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所以张教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几大难题到底它难在哪儿啊？ 对，您经历的这几十年哈， 这个首先我得先表示对这个剧组的一种感谢，为什么呢，就是说那个当那个刘团长和王导演他们找到我说的，我听说这个他们要做一个舞剧《雪域天路》的时候，从我内心讲说实在是非常震动、震撼，甚至是 因为我觉得青藏铁路整个的这个历史呢， 嗯， 从那个历史背景来讲是非常广阔的， 嗯， 从这个科学背景呢它是非常深厚的， 嗯， 从人文背景的话应该说是很丰富多彩的， 嗯， 这样一个跨越这个历史的长河应当是前后是60年左右的这么一段历史，当然最后凝聚的最后青藏铁路修建通车是最后这个从2001年到2006年，那么把这么一段历史把它用舞剧的方式表现出来，其实我还是很感动， 嗯， 首先感动就是说青藏铁路的建设者还有人时刻在记着，所以说这一点是从作为一个我应该可以算这个青藏铁路建设者的一个代表， 嗯， 因为是我是坚持时间最长的，我是前后坚持40年、 哦、 一直到现在， 嗯， 说刚才王导演说的祖孙三代的话我都经历了，是从我是爷爷辈的一直到下面、 哦、 对不对啊， 还真是、 哦、真是 我七十岁的人应该是就是爷爷辈的了、 嗯、 那我教的学生那就都是那个什么什么 儿子辈，对对对， 还有更小一点的学生是那个孙子辈的， 对对对对， 说经历过这么很长的这么一段历史时期呢，就是每一次这个在有些地方做一些节目的时候，大家都一般的人都在问这个究竟这个三大难题难在什么地方， 嗯， 嗯， 有两个难题比较容易理解，一个是这个生态环境的脆弱， 嗯，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比较好理解。另外，生理就是说，因为高海拔和缺氧， 嗯， 这个大家也比较能好理解， 对， 因为它就是确实限制了人，限制了机械它的这个行动， 嗯， 就是对给人身体造成很大的不适，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 嗯， 是尤其是施工， 嗯。 会很困难，很困难。 嗯， 大家最感兴趣、不太懂的就是这个冻土这两个 字。对 对， 其实这个冻土呢，要简单的讲呢，就是说，包括我们国家，包括世界上这个加拿大、美国、俄罗斯，咱们存在着这么两种类型的冻土、 嗯， 一种叫做季节冻土、 嗯， 顾名思义，它就是说。它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季节是冻结的， 嗯， 比如说就是冬天它是冻结的、 嗯、 那么不是冬天的时候它就要 化了、嗯、 这叫季节冻土。还有一种冻土它叫多年冻土， 嗯， 多年冻土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多年冻土层的上部这一部分、 嗯、 叫做季节融化层， 嗯， 它是冬天是也冻结， 嗯， 夏天呢那个暖季咱们叫暖季和这个寒季、 嗯、 因为在高原上它不存在春夏秋冬， 嗯， 它就是在寒季的时候呢它冻结， 嗯， 暖季的时候它有融化，那么下面还有一层呢就是这个真正的多年冻土，它是多年保持冻结状态不融化，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铁路你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个是上面我刚才讲的这个季节融化层，它的冻结的时候要产生冻胀，融化要产生融化下沉变形，融化压缩变形、 嗯、 这个要解决。更难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前现在整个世界气候处在一个逐渐升温的过程当中，这种升温的过程带来的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它缓慢地把下面的多年冻土给融化掉， 哦， 这是一个最脆弱而且最你看着好像没有什么突然的变化， 嗯， 但是它是一种潜移默化慢慢地在这腐蚀，这个慢慢地在溶蚀这一部分多年冻土，这个造成的变形是最可怕的。 那我知道了，刚才刘团说了一句，说十年我们这个青藏铁路没有变速， 这是 对吧， 降速 没有降速、 嗯、 就是因为说我们之前预想到了这个冻土的变化，对吧，你就想吧，就跟地板似的，到冬天的时候会漏缝， 嗯， 对吧，到夏天的时候它会鼓起来， 嗯， 但是提前我们这些建设者们已经解决了这部分的问题，十年都没有降速。 其实也就是当时、哦、那当时在世界上这也是应该是一个大难题，没有先例。 世界上的难题、 嗯、 在工程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家原来我们所有的冻土研究是来自于原来前苏联， 嗯， 就是包括我上学的时候就没有这个专业， 嗯， 我刚刚开始这个从事青藏铁路这个多年冻土研究的时候，你能看到的都是俄文原版书、 嗯、 那个基本上我们国内我们自己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东西， 嗯， 这个我们国家这个建立这个科学研究这一部分也都是最早是靠着从几个从莫斯科大学回来的几位老先生建立的这个专业。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 经过青藏铁路的建设，还有包括后来咱们韩曲其他高速铁路建设，我们已经走在毫不客气讲，我们走在全世界的最前面。 哦， 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嗯， 这是没问题的， 嗯。 所以这个青藏铁路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它成，其实因为青藏铁路咱们国家的特殊原因了， 嗯， 它几上几下前后经历了40年， 嗯 嗯。 我第一次参加青藏铁路的科学大会战和第一次刚才刘团长讲的一期工程建设的时候。那时候建设的从西宁到格尔木，然后从格尔木往前只修了30公里，就停了。 哦， 停了。 这是第一次。 嗯。 那时候我参加了，那时候有个科学大会战。 嗯。 然后呢，第二次呢，就是2001年开始。 嗯。 那么开始去那个6月29号开工，修建，然后到2006年的6月29号，通车典礼。 嗯。 所以说。这前后呢，总共上上下下，就是从70年代到后来这30多年，就是这算一上一下的话， 嗯嗯嗯， 这已经就是说，没有一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工程会走这么样的一条艰难曲折的路， 嗯， 那么就在这几十年，包括在这个第一次青藏会战之前，咱们真正从有系统的这个科学研究和科学观测资料呢，是从60年开始。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一直到坚持到现在，这已经就是将近六十年了。 嗯。 然后就刚才刘团长讲过，有1200万多个数据。那么你后来当然这个在这个现代化的这些什么数据采集，这个1200万， 嗯， 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嗯、 这1200万个数据指的是在青藏铁路修建之前，我这一代、我们的上一代、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祖孙三代， 嗯， 经过了几十年的。人工观测、人工实验，积累了这么多的数据，为青藏铁路的修建打下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1200万个数据，这些数据可是不是录在电脑里的？ 嗯， 这个都是铅笔写在纸上的数据。 所以刘团，当时你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是，也就是抓住了这个点是吗？ 是的，我们刚开始就没有抓住这个点。 哦、 嗯。 后来呢，这个聘请到我们的张教授做专家以后，他告诉我们，数据是最重要的。 嗯。 作为一个科学家来讲，这个数据比他的命还重要。 哦、 嗯。因此，我们这个雪域天路五句就把这个科研数据作为一个传，从贯穿从头到尾的。一个精神的东西、 嗯、 我们就要保护这些数据，采集这些数据，这些数据最后我们为我们的青藏铁路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200万个数据， 你说那个每一个数码记起来得堆多高一堆啊，那个字 真是、 哦、 我们没有算过那个1200万个数据你打出来会是多大一间房子的东西。 所以 现在这些数据都输到电脑里去了 啊、 哦、可是输进去也真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把1200万个数据全弄在电脑里边， 真是 我也应该是很佩服我的学生们。 所以我们要用这样一部五剧雪域天路来表现我们这些英雄人物。 对对对、 今天我们给朋友们推荐的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五剧雪域天路，马上是广告时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 一会儿见。 如果说高原雪域的变幻莫测令人神往，那么青藏铁路就是通往圣地的天路，修筑这条天路的人就是高原儿女们最感谢的人。一句谢谢的背后承载了多少感人的故事，聪明顽强的铁路人又克服了多少困难。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跟随雪域天路的脚步去感受背后的故事。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办款需谨慎。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美朝詹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iracle。 听粤韵江南，品戏里人生。四月十四日至五月五日，国家大剧院第二届粤剧艺术周，来自上海、浙江、福建的粤剧名团齐聚北京，以流派经典与新创佳作，唱响悠扬粤韵。详询6655000。 2018年四月六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将在北京地区32家商业影院、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放映近1000场优秀影片，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www.bjiff.com。 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如果说高原雪域的变幻莫测令人神往，那么青藏铁路就是通往圣地的天路，修筑这条天路的人就是高原儿女们最感谢的人。一句谢谢的背后承载了多少感人的故事，聪明顽强的铁路人又克服了多少困难。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跟随雪域天路的脚步，去感受背后的故事。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演艺群会， 我是朱红。 哎，我是大帅。 今天给朋友们推荐的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舞剧《雪域天路》。其实在没有采访各位嘉宾之前，我们不知道在青藏铁路建设的背后有这么多感人的事件， 而且可能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一些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其他艺术形式表现的作品也好，有表现精神的啊，有表现当时的艰苦环境的，但是呢可能很少有说我们像刘团这一次你们把事件一下子对准了这群技术人员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1200万个数据，光这个数字就足以震撼。所以我接下来特别想问一下刘团，就是您了解到他们当年的那个工作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吗？就是这些技术人员啊， 这个我们是做了一些了解的，一个是我们派出采风人员，深入到这个相关的一些同志当中去了解。另外呢，我过去从事的工作呢，尤其在青藏铁路修建期间呢，主要是去收集弘扬一些先进人物的一些事迹，所以他对他们的情况呢多少了解一些。 那给我们讲几个，举几个例子讲一讲。 我就说说这个1200万个数据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应该说刚才张教授已经介绍过了，是从60年代就在烽火山科研观测基地建立的这样一个基地进行冻土观测。那么这个冻土观测它的当然很专业的事情，就是这个冻土的一些形变情况啊，这些情况要进行数据记录。同时在上面也给我们做了一条试验路基。 实验路基， 它就做了一个路基。那么这个各种不同的做法，在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情况下，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它的底下的基础部分会不会化？刚才张总就讲了，冻土最怕的是化。只要它不化，它就是硬的。我们千方百计，这是这个只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不让它化。那它这就要进行观测。在什么样情况下它化多少，什么样情况它化多少，什么样情况它不化，温度不会降低，热量不会聚集， 那这是需要人在上面贯彻的。 哎，据说那个地方海拔非常高，4800米、4900米， 接近4900。 哦， 接近4900。 啊，这就需要有人来干这个事儿。 这一定要有人亲自去在上面去定点、定时的去测那个数据。 嗯，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非常发达的传感器啊。 嗯， 那个时候只有人去测、去记录。 嗯， 所以这1200万个数据是前期的数据。都是靠一笔一笔写出来的，都是靠人去观察出来的。 嗯， 由于长期在山上工作，那个地方你想没有电台， 嗯， 不像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的电视， 也没有网络， 更没有网络了。 但是 收音机收不到。 更恐怖的是上面的气压，说只有咱们内地的60%。 只有气压对60%， 然后含氧量只有 51%。像这样的那个这些同志，像张教授。就是当时在山上的那一批人当中的代表。 我一会儿我们聊一聊。对对，您先跟我们讲讲。那 我就讲讲这个事情。 嗯， 那么这些人在上面一很孤独。 嗯， 当然除了这科研以外，那是他们的事业，他们认真的干。但是呢，平常和什么人去交流呢？很少。 嗯， 有时甚至是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在上面要做这样的观测。 嗯， 长期形成的这样一种孤独，甚至说话都不方便了。 嗯。 如果来一个人的话，那是真的见得像见了亲人一样。 据说咱们的记者去采风的时候，离开的时候，那位科学家还远远地目送他， 对， 很远很远。 是这样的，这个因为记者来采访，这是一个亲人呐，他可以说话，可以讲讲自己心里话。当这记者采访完了，离开他的时候，他站在这个门框边上，手扶着门框，目送我们这个记者远远地离去。这个时候你想想那样一幅画面，在雪域当中，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一个孤独的科学家，这个当这个记者他回头看他的时候，看见他仍然在那里跟他招手，念念不舍地送记者走。记者有一句话，我到现在仍然是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往往都非常感动，他说他像一颗倔强的高原红柳啊。这是我看真是有这样一个感受。 所以张教授是刚才刘团提到的这一批人当中的一个。 对， 因为我身体比较好，我一直坚持到现在，别人都没有坚持下来。 所以当时跟我们说说，您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工作环境当中啊？ 刚才刘团讲了，就是首先最典型的一个就是烽火山嘛。 嗯， 这烽火山就是。我在的那个单位就是咱们叫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这个烽火山的观测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高原的多年冻土综合观测站，也是唯一一个能够就是连续观测，因为冻土科学研究里边最讲究连续性这个数据，唯一一个能坚持了60年观测的这么一个观测站，所以它的数据就非常的宝贵。 它现在还在继续观测， 所以说呢，就是说。像我们那一代人呢、啊，实际上，仅仅其实不管你是在烽火山还是在哪儿，它就是一个工作地点不一样，工作性质决定了你在那种地方工作。一开始并没有特别感觉到怎么样，现在的回忆起来，如果和现在的这个整个的生活环境和大家生存环境比的话。好像说起来好像那时候真了不起，当初 没谦虚了， 当初觉得就是都是这样吧。 那您当时是就是那个观测站只有你一个人吗？ 他不是这样的，他是一般的情况下了，就是这观测站就是两个人一班，您不能一个人的话太危险。但是有为什么刚才说刘团长说有的时候有一个人呢，另外一个人下山，从山上下到格尔木去买什么东西，这山上就剩下一个人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呢，一般的来说，我们在夏天这个暖季的时候呢，因为很多那个项目可以做那个一些那个现场的实验了，这个观测站上还来很多其他的研究人员，这时候人比较热闹，比较多，帐篷也比较多，但是一到10月份以后呢，大部分的实验就终止了，只有个别的实验在山上还继续进行，还有那个常规的观测呢，还是要每天都在进行，所以最难过的就是这个大部队撤走的时候 啊。 我经历过一次，就是经历过几次以后，最让我就是比较难忘的一次是什么呢？就那次是我是几月份啊？我是3月份就上去的，然后第二年4月份下来的。那个就是人家开始都挺好，人也多也无所谓，人再多也不太多，就是几十，最多就20-30个人。 挺兴高采烈的，然后到十月份人家都下去了，这个时候你就特别难过 啊。 那个开始几个人说话，说上两天以后，把你所有能说的话都说完了， 真的真的要没话说了。 你真的，在我再看着你，你再看我，我都挺烦。 哎，不过据说这个时候，我觉得张教授是特别乐观啊，然后也非常开朗。您在上面学小提琴是吗？ 嗯， 我是。这个我是一个业余的这个文学艺术各方面一种爱好者， 嗯， 我这个我想那个上凤凰山你不能把钢琴抬上去了，在家给练钢琴，但是我也拉过小提琴，可以那时候练的最好的时候拉的还可以， 嗯， 这个后来这个不常练，就现在就退化了， 嗯， 那时候就带上一把小提琴，有什么就是说当你孤独的时候，特别那个枯燥的时候。 嗯， 因为我这个人一生没打过一次牌，从来不打牌 哦， 我也不看别人打牌，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了， 嗯， 我可能， 哦， 但我不反对别人打 啊， 哦，有每个人的那种消遣方式， 太可爱 了，我就拉小提琴， 嗯， 大清早起来咣咣咣在那拉，那拉那些什么练习曲，像那开塞练习曲，那别人听着像杀鸡一样 的，那你也这幸亏是在那个山上练是吧？ 一拉了就烦了，给这幸亏没有人的时候。就是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呢，还有一就是这个人真正这个就是消除这个排除这个孤独的，其实最好的方法，除了这种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以外，嗯，还有说你毕竟还是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你离开繁华的这些地方，也离开这个比较集中的这些学术活动的这些地方，那你还不能够落后的话，你应该在那种孤独的条件下呢，一个是要强迫自己要看些书， 嗯， 另外还要学些东西。 说是您学了几本儿， 这个 自学英语， 反正就是那个工科的那六本英语，我就是在凤凰山学下来的， 哦， 这个有证明， 有证明。 他们原来是学俄语的 啊， 哦， 原来学俄语， 他都没学过英语。 您就自学在山上自 学 了英语， 自学英语哇！ 红，哎，我真的听了以后，我觉得 你就特别汗颜，真的 汗颜和惭愧。哎，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那张老师，您那个时候多大年纪？您结婚了吗？那时候？ 我是1974年结婚的， 嗯， 是这样的，我怎么来到这个青藏？高原上来呢，就是1973年的时候，当初毛泽东主席和那个接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的时候，是说过要修青藏铁路这个话。 嗯， 说了以后呢，马上就全国就开始调集人要做这个筹备工作，我就主动的，我真的是主动报名，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在东北大兴安岭铁路部门一个工程施工队， 嗯， 那时候还在劳动， 嗯。 那是历史的 啊，对对对， 嗯，所以大学毕业生在那劳动， 嗯， 这个我就不多说，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嗯。 后来这个报名到这儿来了，这个时候呢，我和那个刚刚认识半年的这个我的爱人嘛，那时候叫女朋友 啊， 后来就是说要么就散，要么就 结婚 哦， 就结婚了，结婚7天。 哦， 就因为那时候就集中，就匆匆忙忙 就离开了， 然后 这都书里的故事哈， 哦， 然后3年以后才见面， 哦，哎呀， 所以说我说了就是说这个东西呢，也没什么奇怪的，你再调查一下，也还有好多跟我一样差不多的。 结婚之后7天您 离 开了， 不是你现在这些人吧，一听这个就觉得没法理解，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好理解的， 3年以后才见， 那是因为特殊情况， 对， 因为那个，因为我参加的是什么工作呢？是这个动土考察队， 嗯， 就是说要用脚吧在那走来考察来调查动土， 嗯， 这个有还在那个无人区那种地方，我都经常做这样工作。 嗯， 刚才王导说的那个，就是说写一封信， 对， 很长时间收不到。我的信就是这样的，我3月份写的信就是人家6月份才收到， 哦， 人家6月份是写的信，我到9月份下山以后才收到。 哦， 所以刚才王铎提到了，就是你们这个舞剧体现的是一种精神 、 啊， 对，你们听了有估计太多这样的故事，你们如何去把它给 就是 呈现出来， 首先就是素材太多，你想， 啊， 就张老师一个人就可以， 对他够，他身上的就够了。 所以我们就主要还是，因为我们铁龙团主要要讲铁路的事情， 对， 我们规避掉很多民族情感的事情， 嗯， 所以我们大量的还是体现我们现在习大大说的正能量的这些事情，我们就把奉献、牺牲这两块作为我们的主打牌， 嗯， 那包括什么？奉献了他们的生命，奉献了他们的子孙，那他们的亲人们呢？在家里面感觉的是什么呢？就是牺牲到了自己的生活。 嗯， 我们有这样的亲身的故事，就是经常有是留守的人， 嗯， 他们回来，他们自己带孩子， 对， 自己的丈夫在上面， 嗯， 回来孩子是不认识的， 嗯， 这是最基础的。那他们的生活只有自己怎么生活？ 嗯， 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拎着菜篮子，开不了门， 嗯， 进不了屋。所以我们这里面也有这样的故事还原， 嗯， 就在我们这里面五句，我们用了十扇门来代表时间的流逝，代表孩子在中间的长大， 嗯， 那父亲就跟当时的大禹治水一样，就是那样的，回到家里面待一下，没几天又走了，回来孩子突然就长大了， 嗯， 等他面对自己的孩子，非得让他自己孩子从事他要想他孩子从事的事业，铁路事业，你也要干勘探的时候，家里人是很纠葛的， 嗯， 就这种心理的状态我们都搬到了舞台上， 哦， 所以就是有大量的触动人心的真实的情感在，所以我们所有的都是为了能，包括还有我们还原什么，还原当时的历史环境，或者当时的环境感， 嗯， 那么有的大量的就是风雪，高原缺氧这样的段落，应该是我们这应该是首部舞台描写西藏铁路的艺术作品舞台剧，那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情感全都抛给观众，总有一种情感和环境能打动你， 嗯， 哎呦， 所以今天我们听了很多关于青藏铁路建设背后的故事， 嗯， 有这么多的啊，刚刚提到光是二期建设就有十万人次 轮流着，嗯， 所以张教授，您刚刚说您是动土专家，您搞工科的哈，然后他们在做舞剧，就是他们在做这个舞台作品的时候，您是觉得说应该把像您这样的一个大的群体怎么表现呢？您肯定作为文艺爱好者也想过吧？ 我原来想过一个什么呢，就是跟他们讲的话我就是外行了，但是我想着这个文学作品文艺作品它讲的就是一个典型性， 嗯 嗯， 就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嗯， 从生活当中浓缩出来， 嗯， 把这个最精华的刚才王导讲的这个就这种精炼和提炼， 嗯， 他刚才说的一些属于感情问题，他一说这个我都有点先我就特别有点一些激动， 嗯， 就是我就觉得尤其是你这个现在讲究一个传承的问题，就比如说， 嗯， 我和王导这年龄就是还传承的话还说得过去啊，再往下说传承就有不太容易， 嗯， 所以说关键是说得有人站出来要做这件事情， 对， 你比方青藏铁路他曾经搞了几十年，对不对，那么最后是落实的最后这几年把它修成了， 嗯， 但是青藏铁路这精神你怎么传承呢，还是要靠文艺作品来传承， 嗯， 我刚听说他们找我的时候，我听说用舞剧的时候，因为我一开始内心是排斥的， 嗯， 因为我最早看到过一个中央电视台那个有一个连续剧， 嗯， 叫《雪域雄鹰》还是什么的吧，反正大部分也都是以我们这些人为这个 原型 ，甚至那个办公室就在我那办公室，人家说那个有些原话都是我，但是我觉得那个不太好，就是当时播完以后。嗯，反正我不是特别 满意， 我觉得就是有点太仓促， 啊， 没有真正做到有点城市化，但是没有典型化， 哦， 所以那个当他们跟我说这个王导他们到我家去给我讲这个事的，我第一我喜欢这个文学艺术形式，这个舞剧这个形式了，因为我从作为一个业余的爱好者来讲，我很长时间没见过舞剧，没看过舞剧。 哦， 你要看那个谁杨丽萍那些舞剧，都是写云南影像的，就是类似那种舞剧，那个我不足以打动人。 嗯， 过去的时候看过那什么，过去那舞剧很少， 嗯， 当然只有865就咱们都看过红伞娘子军的、嗯、 您看这个张教授绝对是文艺爱好者， 对，他是点评起文艺作品来也都是真的是做科学家的这个严谨性、 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 而您是科学家里最爱好文艺的、 哎、对，所以我们就得让 就那句话说、嗯、说相声里边最会唱歌，唱歌里边最会说相声， 没有没有，哎，那刘团你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做了哪些的这个，你们一共筹备了多少时间、嗯、在哪些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能打动我们的张教授，他一看可是一般的作品他可是上不了眼的、 啊、那是我们找到他的时候我们也是忐忑不安的、 嗯嗯、 我们也是忐忑不安的、嗯、怕这个张教授拒绝啊、 嗯， 因为他确实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一个人， 对、嗯、 那么这个事情我刚才说了，我们筹备啊应该说当了酝酿这个事情，像王导刚才讲 09年就开始了， 他就开始酝酿了， 嗯， 他作为一个创作这个主创人员、 嗯、 不是说领导叫你做什么事才能做什么，不、嗯、这样的话做的肯定搞不好 啊、 嗯、那就是他就完成任务啊， 嗯， 他一定有他自己的积极性、 嗯、 再加上我们从这个角度考虑这个时候该做这个事儿了， 嗯， 这个才能一拍即合的， 嗯， 对吧，搞文艺创作就是这样。那么我们从16年开始筹备这个事情， 嗯， 哎，开始收集素材呀、啊、开始这个做相应的故事的大纲啊， 嗯， 他们大概他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了， 嗯， 所以16年开始以后呢，我们很快，我们就排过一版了， 嗯， 我们就在17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排了一版， 嗯， 当时排了一版呢，作为我们申请国家艺术基金呢， 嗯， 申请国家艺术基金，后来国家艺术基金很支持我们这个现代题材的， 对， 这样一个剧， 嗯， 我们国家艺术基金对我们进行支持，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支持以后呢，又重新的打磨， 哦， 又重新的从作词作曲甚至故事结构， 嗯， 我们又重新的这个认真的思考。刚才我们原来第一版做的时候，我们那个就不太合理， 啊， 找到张教授以后，张教授一点，我们就心。我们才明白过来，一定是数据 哦，就重新抓住了点。 我们又重新的来对故事大纲去。 哇、 哦，那么现在呢，已经基本上，马上就要 跟大家见面了。 哎、跟大家见面了。 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我们这听了这么多故事。 啊、这个是这样，我们将会在51， 嗯， 在新建成的二期剧场。 二期剧场在哪儿啊？ 二期剧场，你在北京的西城那边有一个二期剧场路。 哦。 哦， 那么现在的这个新建的二期剧场就矗立在那里。 哦、 当年二期剧场在西部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剧场， 嗯， 是过去称作为北京的八大剧场之一。 对， 还后来呢，这个随着这个年代久远呢，我们那个实修变成了危房， 嗯， 就落地重建了。 嗯， 那么经过12年的建设，今年51将会和观众 见面， 太好了、 我们拿这部舞剧和新的剧场同时亮相。 好，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哎。刚才其实我们聊到了新的剧场、嗯、我们也刚才想到了张教授突然说到了一个词叫传承。 对。 我特别想问一下张教授，您也带了这么多的学生。 嗯。 我们说青藏铁路它还在运行，还在继续，青藏铁路精神也还在继续往下传承。现在的年轻人，您所见到的年轻人， 嗯， 他们能传得下来吗？能接得住吗？ 就青藏铁路这个精神，尤其是科学研究这个精神，尤其我们搞动土的这个老一辈这个精神，他们是能传承的。 嗯， 因为我很感动，就是那天我在那个中央电视台那个朗读者上，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我自己这个经历过的这些，因为也受当时整个社会它这个条件是那个。都是比如说整个社会条件都是很比较低水平的， 嗯， 你这个艰苦和这个下边这个对比没那么强烈， 嗯， 那现在不是一样，那有句话说就是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 嗯， 对， 那么仍然还有非常年轻的，我这第三代的学生呢，20多岁刚毕业那些，他们现在就是昨天前天还在青藏高原上呢，就是他们还在，虽然说这个各方面条件已经比过去有很大的改观，但是你毕竟你人还是要到青藏高原上去， 嗯， 这需要也是，他仍然是在一种新形势下的一种孤独， 嗯， 他们也要忍受这样的孤独， 嗯， 所以我现在应该说，我那天我发自内心的说，我从心里讲，我非常喜欢和爱和敬佩这些小年轻的学生们， 嗯， 还能在那能安下心来做这些事情，这应该说。这个舞剧我想让他们看了以后啊，他们让他看自己做的应当更踏实一点， 嗯， 就是说 就是说有句话就是人民不会忘记的， 嗯， 就是大家不会忘记你曾经做出的这一切的，因为提起青藏铁路来，不管是谁，大家都由衷的一种敬佩的心情， 对 青藏铁路这个工程发自内心的那种感叹， 嗯， 那么为这个青藏铁路做出奉献，还在做出奉献的人。大家也不会忘记。 对， 哎呀妈呀，张教授说到最后的时候，我真的是，这 永远不会忘记。 对，尤其是我觉得王导，您听到张教授刚才说的一句话，你们的舞剧要让这些年轻的科学家们看到， 嗯， 要让他们觉得自己坐在那里是 值得的 ， 是， 对不对？ 对， 你内心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觉得 责任重大？ 对， 因为当时要做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这一代的人是必须要被记住的， 嗯。 而且我们作为一个行业文工团，我们不讲这个故事，谁来讲？ 嗯，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责任，这也是个义务， 嗯， 所以必须要做。而且我们的演员们也特别的可爱， 嗯， 我们演员一年有400场的慰问演出，这是不可想象的，四百场，平均一天一场半， 嗯， 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排练舞剧，相当于他们就没有休息过， 嗯，你们会去到青藏高原演吗？ 每年都有去演， 每年都要去演， 每年都有去演。 嗯， 去年我们在格尔木，包括拉林铁路，铁路建设到哪里，我们的慰问就会到哪里，我们是铁路上的乌兰牧西。 哇， 我们为我们铁路文工团鼓掌， 对对 对， 为我们青藏铁路的所有建设者们鼓掌，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样一部传承我们青藏铁路精神的舞剧，叫做雪域天路。 对， 演出时间是5月1号到5号，在新洛城的、 就是、 哎、二期剧场， 嗯，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起来。 好的，也再一次谢谢三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你们啊！那今天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我们大家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朱红，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掏耳朵。 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盼望铁路修到我家乡，一条条巨 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濮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